小妞，要上我车吗？我很帅哦。准备好了吗？要骑兜风吗？ 站在大漠半路，前方的长途，细细描述旅行中的幸福。而你的微笑是我欣赏世界的角度，我专注的记得此刻天天的感觉，永不落幕。 这大长的公路，那不小的袋鼠，我们一起刻苦这次开的旅途。 那告别的话说不清楚，开着乐曲漫步，你笑我这颗球的脸红彤彤，像个烛光在飞舞。站在大漠半路，前方的长途，细细描述旅行中的幸福。而你的微笑是我欣赏世界的角度，我专注的记得此刻天天的感觉，永不落幕。 这大长的公路，那不小的袋鼠，我们一起刻苦这次开的旅途。 那告别的话说不清楚，开着乐曲漫步，你笑我这颗球的脸红彤彤，像个烛光在飞舞。